您乘坐 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 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 旅行的朋友们，热爱生活的铁子们，继续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热爱生活的， 的话只能靠驴。 驴儿， 驴和骡子， 他们不是西部牛仔吗？怎么还养驴呢？ 你这样是 不懂。这个我回来 养都是食肉牛 啊， 都吃了。 啊，我懂了， 对吧？然后呢，人有力气，累驴，驴和骡子， 对，驴和骡子， 交通那的搬运工。然后我们人到了这个地方，苏派这个村镇的时候，只能徒步，对不对？ 对，其实只能徒步进去，但出来的方式有可以坐直升飞机。但是目前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只能是走进去，出来，而且直升飞机也不是每天都有，基本上是2、4、6这个意思。 哦，一周啊， 是 徒步。这样一个徒步，它是有线路或者有什么大概的一个意义景点或者亮点的吗？这个地方， 它里边基本上走的是峡谷 啊，峡谷 哦 啊， 世外桃源峡谷，描绘一下 世外桃源的峡谷。你知道，我就想到了那个《桃花源记》啊，但是肯定风格是不一样的。 那必须，他们要用的。闲适，他们 对没有那么闲适。我觉得它应该是建在一个，因为是瀑布嘛，肯定在瀑布边上。对，然后为什么不通车呢？可能是被瀑布隔开了。对，是，对，是它是一个峡谷嘛。然后我们悠悠的来到了峡谷当中，顺流而下。然后哎，一个小村庄， 吃路啊，是可以让驴驮着我们走的，对不对？ 对，但是他们我感觉也不是走得很快，而且总骑着驴感觉会更累。 哦， 对，驴也很累， 颠簸。 但是说实话，那然后就。问能不能坐直升飞机出去，人家说不行，要等到明天早晨。然后有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住。然后能不能骑驴出去？驴早晨才会出去，今天他已经不能再出去了。 那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就走出来了。 厉害呀。 哦，又走出来了。 全程32。 全程32。1点多了。 晚上。 我的天哪，晚上11点多。 对， 所以建议大家要想进山的话，早上6点钟进去，然后下午这样傍晚可能就出来了。 对， 一定。 我出来的时候，我到那跟你们说哈，这个听众朋友们，你还听着没啊？晚上如果在返山爬山回归的时候，那个辛苦都是你入山的3倍。 太崩溃了， 但是那个幸好那个男孩崩溃了，因为他基本上是走几步然后就要歇，走几步就要歇。 哦， 其实有了他这样的歇，我们才能走下来，因为我们也很累。 哦，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歇， 而且没有食物啊。 对，最后基本上水啊、吃的都光了， 还挺危险的，我听说。 其实还挺危险的， 对，所以 我还没崩溃呢，你怎么先崩溃了呢？ 一定要做好攻略。 希望大家。不管完是苏派也好，什么死亡谷国家公园也好，你熟悉的地方也好，都是不要小看大自然啊。 对 对，一定要小心，把自己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足了。 哎，那有朋友就问了，说如果这么累的话，就不能在野外睡一晚，第二天天亮了再走吗？ 好像真的不行，因为那上面就是在我们进去的时候就明确有写明，如果你进去如果你没有住的地方，就必须出来。不能随便找一个地方就睡，我觉得可能还是 有危险，对， 有动物会出没，对吧？ 因为我们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了麋鹿，而且超级大的麋鹿。当时我们开了一辆就是超大型 SUV 嘛，然后那个麋鹿基本上比我们车还要高。 我的天哪！ 大的麋鹿在2米到3米的那么长， 对呀， 真的很高， 很大的一种 鹿，很大，大家还是小心吧。 是的，希望呢大家听完这些之后不要害怕。只要你按部就班，按照规矩办事，就没有问题哈。 是， 实在坚持不住，对，实在坚持不住，直升飞机给你送出来，对不对？ 对，要等到第二天。 对啊，他们是没这机会的。 啊，是的，那除非你这一宿别睡觉。是的。 这个苏派听上去还是很刺激哈，也可以看瀑布，可以跟大自然的风景，大自然多美丽，就多俊险，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对吧？ 没错。

比较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小镇，因为一般来说咱们说美国自驾也好什么也好，就把这些小镇都忽略了啊。我们从哪个大城市到哪个大城市，这个沿途能看到什么，然后要么就是讲自然的国家公园像各种黄石啊，包括死亡谷啊什么的，但很少有人提到小镇。他这小镇能给我们推荐几个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到时候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其实就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那几个小镇，然后包括佩吉啊也可以， 佩吉 羚羊峡谷 啊，羚羊 谷，羚羊 谷， 对，上下的羚羊峡谷，也其实它也是就是印第安人的一个 对， 保留区， 刚才说佩奇那个是什么风格？也是印第安风格吗？ 也是印第安风格，印第安人比较多。 能看到他们 夹杂着城市一起吧？ 他们的什么样的感觉？印第安人的着装、生活习惯都是扎羽毛那种，还是已经现代化了？ 已经现代化了，但其实还是 会有一些原始部落， 很多原始的东西。 其实到这儿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印第安土著的那种民风。 我又憋得慌了。 你说。 我这一吐为快啊。我生命当中有两辆异响的摩托车。一辆哈雷，一辆印第安。哎呦啊，周涛，你还知道印第安呢？ 啊，印第安。 我跟你讲，你应该知道吧？那个印第安的那个摩托车是哈雷的上一辈。对不对？ 在那儿有很多 有没有骑摩托车的那种？ 有66号公路那一块就特别特别多， 是吧？ 而且都是两个人，基本上老头带着老太太一起， 老头 和老太太一起， 是吗？ 我的天！ 而且他们都 让我想到现在的外卖， 不，人年轻的，人家 那不都是外卖小哥带小妹吗？ 人家是一个送货的，一个是财务。 财务啊， 这女的是财务， 不是点的外卖呀、啊。 老太太、老伯伯呀， 对，而且 大胡子， 对，大胡子，还真的是。然后穿 速度很快吗？ 其实不是很快，而且他们都特别幽默。他们在可能在骑行的路上就会跟你打招呼，而且他们都基本上是，比如说三四个车 一 起。一 个组。老炮队。 是的，前面插个旗。 是吧？真的是。 对，特别的。就是撒吗？ 想问一下，因为你在美国也生活过哈，摩托车在那边是不是很便宜？摩托车这种价格也不是吧？ 好像也不是， 有限量款的， 而且它也是需要去考证啊，然后再去买，然后也必须要，也会被警察逮，如果要超速什么。 您刚才说自驾的方面嘛，咱们最后说说自驾的一些规则。在美国开车，你也开过的是吗？因为你小伙儿互相开嘛，就是有没有提醒大家在自驾方面注意的部分？比如说遇到一些路况不好的时候啊，好的路况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想想有没有提示的点？ 还真的有， 说说呗。 是自驾，其实那边的自驾风都是比较，就是他们自驾的都是比较 随意， 但是他们很。规矩他们很注重规矩。 怎么呢？说是 规矩。然后基本上变，就比如你要并线，然后你打灯，其实后边人会有人给你让的，但是如果后边有车的情况下，是坚决不能就是直接并过去，这样很危险，因为那边的车速很快，然后，在一些小镇其实它都是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的， 你要主动停下来， 它会有一个 stop sign。然后你会停下来，然后四面谁先到谁就先走。但是他们很谦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 一个小时了，哎呀， 你到底走不走？ 哎呀，老铁，你走不走啊？我这个车起活比较慢啊，很谦让。 对他们很谦让，就即使你是后到的，他有时候也是给你一个示意，然后你可以先走 啊，挺好。得注意啊，别的老了一个就着急，你能着急着急多快是吧？ 所以那边其实也。就是很规矩，开车 路口啊，避让啊，主动让行人，这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 不要鸣笛了， 对，不用担心， 基本上都不会鸣笛， 是吧？那高速公路上开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的？比如说限速啊，提醒会有吗？ 限速其实咱们的如果有那个车载导航的话，上面都会有，而且它路边上的牌子都特别多，基本上隔几百米就会有一个这条路限速是多少 啊，提醒大家一定得严格遵守， 对，一定不要超速，因为我在美国。其实是拿过罚单的， 你拿过罚单，说说， 就是因为超速 的，就是因为超速。其实美国是很少会有一些摄像头，他很少会有摄像头，然后他们都是警察 在那蹲点儿。 他们会蹲在一个地方，然后而且你真的看不到他们。 对呀， 他们可能他们的车都超级好， 伪装的特别像。再拿个树叶子， 都是美国队长吗？我的天哪！ 对，等会儿我看一下，哎，那个。